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5号，星期四，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做出实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补短板强弱项，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各地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今年上半年，我国内需稳步恢复，内需潜力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动力十足。 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1金3银。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逼近2亿例。 美国再现种族歧视暴力执法事件。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做出实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补短板强弱项，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老爸你看像不像你 山西省可兰县赵家洼村刘福友一家正在欣赏刚取回来的婚纱照。今年老两口结婚已经55周年了，为他们补拍婚纱照是女儿多年的愿望。15年前，刘福友夫妇结婚40周年的时候，一家人还过着穷日子。女儿曾用一寸黑白照片去照相馆为父母合成了一张婚纱照。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让我妈出来早上的婚纱照了一张。 我根本没想到过现在幸福的生活，这些幸福生活全靠共产党，全靠种族记忆。 赵家洼村是吕梁山腹地一个典型的深度贫困村。4年前，刘福友一家还是村里的贫困户，住在深山沟的土坯房里。2017年6月，在山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们家。 这是你的家？ 哦，这是我家。 哎呀，太过分 了。你们有家里还有几口人呢？ 我们有三口人啊。 还有我们老婆、 老奶奶，就是老奶奶。 老奶奶还在。 总书记。就和毛主席那会儿一样。 当时得知刘福友和妻子还有92岁的母亲一家三口都有病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有关负责人高度重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牢记总书记的嘱托，2017年7月，山西实施健康扶贫工程，规定贫困患者在县市省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每人每年自付费用分别不超过1000、3000、6000元，超过部分由医保基金兜底报销。刘福友和妻子患有风湿病，属于慢性病贫困患者，门诊开药100%报销，他们从此不再为医药费发愁了。2017年底，赵家洼村整村搬迁到县城，刘福友一家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他满身的病现在也好多了。 三口人时候还有母亲啊，我和总书记说过这三个也带带。现在搬进城来，我的生活条件也提高了。苦也停下了，身上这病也就接受了，又小小也空了。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13五期间，国家实施的健康扶贫工程，使近1000万因病致贫、返贫户摆脱了贫困。和刘福友一样，湖北的农民齐红建也打心眼里感谢党的好政策。他患尿毒症8年了，经过治疗，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根据当地政策，每年10多万元的医药费，他自己承担不超过5000元。 我们有这个国家的政策给我们做支撑，我们对这个生活充满阳光，充满信心。 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不仅是齐红建，今天的中国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医疗保障，报销比例提高了，药费降低了，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下降了，异地就医及时结算了，2亿多流动人口报销方便了。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一个个影响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短板弱项正在逐步补齐。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切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举全国之力取得了抗疫的决定性成果。目前，我国疫苗接种剂次和覆盖人群数量均居全球首位。去年，各级财政投入疫情防控资金超过4000亿元，人均接近300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过上小康生活的草原牧民把拉家的院子里开辟了篮球场。 我们牧民的生活现在富裕了，所以我们讲究的生活比较健康，比较运动，比较快乐的生活。 十三五期间，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不仅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岁，孩子们的身高也增长了1厘米多。 到2030年呢，我们人均期望寿命啊将上升到79岁，各种影响老百姓疾病的危险危害基本得到控制，健康公平也基本实现。那么这样呢，就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夯实了健康这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各地各部门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热情和决心，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在浙江余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横坎头村党委带领村民认真学习七一重要讲话，共同谋划乡村振兴。大伙儿计划依托村里的红色资源集群，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让我们党员呢发挥更好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呢一起呢艰苦奋斗，发挥好老区的一种优良传统，把我们横坎头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文明宜居。 在广东深圳的创新产业园里，人们开展专项学习，将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实际行动，为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凝心聚力。 习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到，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坚定创新信心，继续突破关键技术，增强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 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黑龙江各级团组织组建了4000多支社会实践团队，开展惠民志愿服务，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锻炼成长。宁夏大学依托实训基地开展专题学习，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奋斗中彰显青春价值。 全面推动实践育人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练就过硬本领，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江西组织开展了多场以七一重要讲话为主题的宣讲报告会，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下一步工作，提升为民服务能力。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河北，医保部门针对群众关心的直接结算医疗机构覆盖范围不均衡、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病评审认定周期长等问题，开展试点，推行新模式，切实提升医疗服务保障水平， 解决老百姓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把这样工作做好了，也是坚持以人民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今年上半年，我国内需持续稳步恢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9%，内需潜力的持续释放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强大能量。 80.9%来自于市场复苏、消费回暖。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4.4%，比一季度加快了0.2个百分点。汽车、家电等大类商品销售回升，网上购物持续火热，中国制造国产品牌成了近70%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首选。 国货做得越来越潮流，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不管是材料还是样式，很高端，也比较符合我们的消费。 80.9%源于增后劲、补短板、促活力的投资支撑。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6%。两年平均增长4.4%，特别是新动能投资、补短板投资高速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3.5%。 在湖北，这家光模块生产企业仅上半年的产能就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产量。 国家这几年的这个信息化建设和这个5G 的布局的展开，行业的一个蓬勃的发展吧，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增长，我们要自身也要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扩张，赶上国家现在这个快速增长的这个步伐。 带动企业扩大生产、经济企稳的是中国经济不断释放的内需潜力。 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我们正是铆定了薄弱环节，加大结构性政策的倾斜支持力度，锲而不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内需求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均衡恢复。 未来，随着国家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改善民生、拓展消费需求等多种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有力地促进内需持续稳步恢复，激发中国经济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广东荔枝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当地将荔枝生产与市场有机连接在一起，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农产品既种得好又卖得好。 在广东高州市元坝村，荔枝种植户林长珍一家正忙着给荔枝进行深加工。今年林长珍家扩大了种植面积，还增加了深加工和电商销售业务， 加起来应该有100来吧。政府加入来帮我们做宣传，所以呢，我们的荔枝价钱卖得真的非常可观。 过去荔枝采摘下来后如何尽快卖出去是种植户们最头疼的事，今年高州市专门成立了荔枝政务工作组，带着种植户到北京、上海等地推介荔枝，与采购商面对面交流，谈下了超过4万吨的订单。 我们在销售端发力，把我们优质的荔枝推广到各地，打通了生产和消费、城市和农村的互动和融合。 一改农业传统发展重生产轻市场的理念，广东各荔枝主产区由农业部门牵头主动闯销区、抢市场、促产销、扩出口，形成省内和省外、国内和国外、线上和线下的产销对接合力。到今年7月中旬，广东全省147万多吨荔枝全部销售完毕，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近2万吨荔枝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历年的4倍。在阳西县，当地的荔枝首次实现出口，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还通过国际标准倒逼生产基地提高品质，推动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通过荔枝出口来规范管理，加强这个安全生产投入，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尝到我们优质的高品质的阳西荔枝。 以荔枝产业为试验田，广东通过搭建一个农产品的大数据平台，组建销区采购商和培养产区经纪人两支队伍，拓展销区和产区两大市场，策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和农产品走进大市场两场活动，实现品牌打造、销量提升、市场引导、品种改良、农民致富等一揽子目标。 广东紧抓市场这个根本动力源，积极拓展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品牌引领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让农民群众得实惠。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工信部、文化旅游部、海关总署等部门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派出20个工作组，督导重点口岸城市排查堵塞漏洞，强化外防输入和突发疫情处置。国家卫健委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院感防控专项排查行动，坚决防止因院感防控不力造成疫情传播。各地一旦发现疫情，要坚决采取最严格、最彻底的应急处置措施，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疫情。德尔塔变异株目前已成为全球新冠大流行的主要病毒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阴时间长等特点。我国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有效，现有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接种新冠疫苗是个人最有效的防护手段，要克服侥幸心理，始终坚持做好个人防护，风险人群要主动检测、自觉报告，切实承担起疫情防控的社会责任。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秋季开学安排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具体开学时间安排方式的选择以及疫情防控措施和教育教学安排要一省一案一校一策。鉴于目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到开学时仍有中高风险地区，按照以往经验和惯例，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以确保教学的开展有序、健康、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通信行程卡出现异常的情况，工信部将采取扩充系统容量等措施，确保通信行程卡安全稳定运行。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海关口岸一线检疫人员已严格实施两点一线、一天一检、定期轮班的封闭管理，100%接种疫苗，切实防范感染风险。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8月4号，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的1152家 A 级旅游景区暂停开放。文旅部已要求全国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下一步，文旅部将对跨省旅游活动进行联动管理，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暂停跨省旅游活动。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8月4号0至24时，江苏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40例，其中扬州市报告36例。截至今天下午5点，扬州有1个高风险地区，51个中风险地区。今天，扬州主城区开始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扬州27个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协同工作，提高流调效率。今天，南京市重点地区的第5轮核酸检测开始，最小检测区域划到社区和村，使检测更加精准。今天上午，南京市首批6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出院。 经过专家组审核之后呢，南京禄口机场新冠肺炎疫情首批6名患者正在从我身后的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出院，接下来他们要被转运到丽水区中医院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康复。 从医疗救治、流行病学调查到密接排查管理、社区防控等多个环节，各地确保指挥体系24小时保持运行。北京市今天起对地铁进行客流管控，早高峰时段，5号线、14号线等7条地铁线路的部分车站采取限流措施。北京市还取消8月份在京举办的大型会展活动。今天，山东蓬莱开始全员核酸检测，300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服务队，在乡村和社区做好人员摸排、防控值守等工作。湖北荆州重点区域的第2轮核酸检测今天启动。河南郑州今天开始第2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预计今明2天完成。郑州各大汽车站暂停发往市域外的所有班线。外防输入一刻也不能放松，坚决守住机场、港口、陆路口岸等各个关口。民航局要求做好入境航空器的检疫消杀，确保保洁、机务维修、搬运等各环节的风险可控。交通运输部强化港口高风险岗位人员疫情防控，全国各地火车站严格执行属地政府疫情防控要求，坚决杜绝不符合出行要求的人员进站上车。天津海港口岸在保障船舶正常作业情况下，对国际航线船舶采取严格防控措施。 我们对船舶28日内航行轨迹是否途经重点疫区，船员是否在境外有换班，以及这个船员身体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对这个船员换班做到闭环管理。 工信部要求第一时间分发各类涉疫数据，加强部省一体协调联动，积极配合各地按时完成协查任务。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工作。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配合做好疫情重点地区返乡人员的监测、筛查和联络服务，持续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倡导少聚集、少流动的生活方式，把防控措施做实做细。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4例， 其中境外输入22例，本土32例。截至8月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285例。截至8月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2622万3000几次。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花样游泳、田径等项目上再获1金3银，并在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比赛中成功晋级决赛。 在今天进行的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年仅14岁、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全红婵，凭借5跳中3跳获得满分的出色发挥，以466.20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中国队另一名选手陈芋汐获得银牌。在昨晚进行的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上，中国选手黄雪辰和孙文燕搭档出战，夺得亚军。田径赛场，在今天进行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朱亚明以17.57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摘得银牌，同时刷新了中国选手在该项目的奥运最好成绩。男子4×100米接力预赛，由苏炳添、谢震业等选手组成的中国队跑出37秒9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决赛。而在女子4×100米接力预赛上，中国队以42秒82排名小组第三的成绩，同样成功晋级决赛。乒乓球女子团体铜牌争夺赛中，中国香港选手3-1战胜德国对手，为中国香港队再添一枚奖牌。五集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第四集《美好生活》，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继续播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不仅夯实了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也拓展了人民群众的发展权。14亿多中国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以全面提升。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甩锅推责只能自欺欺人，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2》。文章指出，这段时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加速反弹，最近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住院病例数、死亡病例数等疫情核心指标都在反弹。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客仍执迷于甩锅推责，急不可耐抛出所谓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企图通过抹黑他国转嫁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这是对科学的无视，是对生命健康的漠视，也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破坏。文章强调，就在不久前，美国媒体通过修改评分规则，把美国送上全球抗疫第一的宝座。然而，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美国不断反弹的疫情，并不会随着政治操弄而消失，只会在不作为和空喊中越来越严重。我们奉劝美国政客，尽快找回良知理性，早日停止甩锅推责。毕竟霸权思维阻断不了病毒，强权逻辑控制不住疫情。尊重生命，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这才是战胜疫情的唯一出路，才是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人间正道。 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各地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取得积极进展。截至六月底，全国完成造林4552.4万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84.3%。2021年8月4号19时0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多媒体贝塔试验 AB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2次飞行。今年第九号台风卢碧今天11时前后以热带风暴级在广东汕头市南澳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未来几天，汕头、揭阳、潮州、汕尾、梅州等市县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地区严防强降水引发城乡积涝。今天下午4点50分前后，台风卢碧在福建漳州市东山县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防范台风，福建闽南和闽中等地渔场作业渔船撤离回港，人员撤离上岸，8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离岛离岸旅游活动关停，1000多个涉海在建工地和海上施工作业平台已全部停工。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9946,6211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24,541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为35,330,873例，累计死亡病例64,785例。4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92,714例。美国疾控中心4号发布模型预测显示，美国的死亡病例和入院病例持续增加的态势将持续至少4周。由于疫情防控遭政治化，直到现在，美国国内关于是否应该戴口罩的争论仍在持续。上周，美国新增病例的1/3来自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但共和党人执政的这两个州却都解除了口罩令。佛罗里达州政府还对要求佩戴口罩的学校发出撤销资金支持的威胁。由于相关政策混乱，当地一些学校还发生学生家长之间的冲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近期又有多名美国地方卫生官员因实施强制口罩令遭到人身威胁。严重疫情下，美国已有至少250名地方卫生官员辞职。日本今天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5,000例，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000例，达到5042例，均为新高。日本政府今天决定，鉴于疫情蔓延，从8号开始到本月31号，提升福岛、静冈、群马等8县的防疫级别，实施蔓延防止重点措施。东京奥组委5号发布消息称，新增31名奥运相关人士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累计已通报358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感染。美国近日又发生多起警察对非洲裔暴力执法事件。据美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非洲裔男子克鲁达普因违法停车与警察发生冲突。在被警方追进一家酒店后，克鲁达普听从命令放弃抵抗。随后，多名警察赶来，对已经戴上手铐的克鲁达普进行殴打。一位用手机拍摄的非洲裔目击者也遭到警察殴打。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也有警察对非洲裔暴力执法事件的视频曝光。非洲裔男子凯尔文森4号向媒体证实说，在他没有反抗的情况下，涉事警察用手枪反复击打他的头部，掐住他的脖子，在他挣扎求救时还威胁要开枪杀死他。 我不明白，也无法理解。我认为有色人种受到了不同对待，那些警察认为也许我们不重要，但每个人都很重要。 根据美国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2020年美国共有1127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非洲裔被警察杀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